天升腾一的天，冬天飘雪我身边，被温暖你的夜，一直在你身边，一直爱到永远，你就负责靠着我的肩。靠我近一点，但愿你每一天幸福又安全，两只恋人手牵手，谁也不用再抛给谁去追。春天散步，夏天看海，秋天数落叶，天像糖一样甜，冬天飘雪我失眠，被温暖你的夜，一直在你身边，一直爱到永远，你就负责靠着我的肩。 太过

出爱心，是比得到更开心。公益心爱护人，公益心照亮人，快乐变得更真。公益心每日行，公益心笑着行，众善因得护荫。爱意似那春风轻轻渗，传入你心，温馨留在你心。幸运伴幸福每日光临，明朗光亮人生。欢笑愉快可以一起许分，一起分享更开心。公益心爱护人，公益心照亮人，种下那优美的因。公益心每日行，公益心笑着行，总是因得护荫。分一起分享更开心，公益心爱护人，公益心照亮人，种下那优美的因。公益心每日行，公益心笑着行，总是因得护荫。 是欠你太多。 秋冬，可还是不见你的身影。我走过多少千山万水，渡过多少寒冬，你还是让我痴痴地等。没有你世界不再美丽，没有你心中不再忧郁，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。如果你走进我的梦中，给我一份柔情，我情愿今生永不息。也许是阴差阳错，也许是前生注定，你是我今生该等的人。也许是欠你太多，也许你故意捉弄，这难道还是一场梦？也许是阴差阳错，也许是前生注定，你是我今生该等的人。也许是欠你太多，也许你 江山， 从来没有那么好看。

你记得幸福 始终任性，不该太多考虑。爱没有聪不聪明，只有愿不愿意。你爱是选择回去，它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觉醒。

珍重。我俩临别意，愿太阳快升东。我俩临别意，要再见在梦中。 再天真，愿永远也一起靠近。